乌拉圭和巴西的报纸载文要求美国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并撤回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乌拉圭革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真实》第二期以“美国要慎重地考虑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为题载文指出，美国的各主要政策研究所和朝鲜问题专家以及西方媒体纷纷要求改变对朝政策，美国应当正视朝鲜有所变化的战略地位，撤回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此外，巴西的拉丁祖国报近日以对和平的实际威胁、北朝鲜的核计划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等为题，载文揭露美国不愿意承认朝鲜合法权利的行为后指出，这就是美国敌视政策的表现，实际上对朝鲜的敌视行为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蹂躏。